还得偷，这个眼前没有我的长儿哥。 刘玉玺。

全县祝寿，上晚起早，

齐汉门，金水桥照的一阵清明雨啊，刮了一阵寒风，冷飕飕，他们却偷了我的骨头。 这边一来，那边一扭，风吹扇。 娘轻启朱唇慢开口， 呀，这不是许仙哥哥也在舱里头？ 许仙闻言定睛瞅， 假为姑娘秀丽温柔，尊大姐 我们何曾见过面，是为何之后起你这样手？大姑娘闻听流眉皱， 尊许仙 听我慢慢说从头，我家住在绵山九路，今千里到杭州云南省，交通府知府本是我的亲娘舅，我爹爹在朝奉过后， 接引忠良北谋海，我姐妹流落他乡啊，到处有一日多病在关心口， 我青梅藏在药铺求过药， 哥哥你心地善良 分文不守，奴家存心办罢， 不想今日巧相投，我娘子含情默默 纷纷。